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、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光临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我国的三位青年吉他演奏家王震、李慧哲、郭玉成演奏的一组世界名曲，曲目有索尔的月光、泰勒曼的 D 大调三重奏、圣桑的天鹅、法雅的西班牙舞曲、西班牙民谣爱的罗曼斯、包切里尼的小步舞曲、舒伯特的小夜曲、泰雷加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、斯基特雷尔的 D 大调奏鸣曲、卡路里引子与回旋曲第1、第2乐章、布劳威尔的古巴民谣、莫莉的古巴舞曲和 E 小调舞曲、卡尔多索的米隆卡、威瓦尔第的 G 大调吉他协奏曲第1、第2乐章。

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、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接下来带出的是我国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李传韵的专辑《爱的致意》当中的音乐。美国华盛顿邮报曾经这样评价李传韵：克莱斯勒的灵魂应该对李传韵的小提琴演奏微笑了。这名年轻的小提琴家虽然还不是帕尔曼，但他潇洒地在令人炫目的音乐中翱翔，博得了所有听众狂热的掌声。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他演奏的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、克罗尔的班卓与提琴、阿尔加的爱的致意、巴奇尼小精灵的舞曲、格拉祖诺夫间奏曲、萨拉萨蒂木屐舞曲、格鲁克旋律、帕格尼尼我忘了我自己、格诗温的不必如此和理查施特劳斯的小提琴奏鸣曲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